但是叶秋不一样，这是职业选手出身，他们会专门研究各种不同情况的战斗模式。有水战，那么在职业比赛的选图中就有水图，甚至有的战队就擅长水战，而后选水图来为自己建立优势。所以，任何一个职业选手对水战也都是必须有专门的研究的。 起码不能像普通玩家这样，在水底还拿着路上的眼神去做判断。于是，相比起这位职业大神而言，他们现在简直就像是一群菜鸟。众人正心下惶恐，忽然又是一声闷响，无数水浪掀过，带给众人伤害，更是将他们卷得东倒西歪。 众人转世一看，看到那边风疏烟雾潜在水下，刚刚发射过炮弹的炮口正凝成一个漩涡，周围全是围绕着旋转的水流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视他们为菜鸟的人还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。怎么办？所有人其实都已经对形势有了自己的认识。 却不得不还是请示一下上层的意思。这种时候，对于上层来说，无疑是最痛苦的。他们都是高手，比所有人更清楚眼下情况的不妙。他们没想到对方会利用职业选手的经验优势来和他们打水战，这摆明了就是欺负人吗？ 吉大会长此时都是欲哭无泪。此时他们已经折了四人，接下来要战可能还会有死伤。更重要的是，就算他们能占据上风，但是这种他们经验完全不足的局面，对方打不过，抽身而退，他们是不是有办法能拦呢？没信心，没有人有信心。 吉大会长悄悄地议论了一番，而此时水底还在不断地争斗着。众人惊恐地发现了一个事实：其实一直以来，君莫笑根本就是主动在向他们发动攻击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对方根本就是有恃无恐。或许这点人数的优势到了水下，大神根本就没看在眼里。 几个试图上去和大神战上一战的玩家，最后的表现都让众人觉得脸红。那攻出的技能像是瞎着眼睛放的一般，看起来君莫笑没什么辛苦就闪过，而后做出的反击却是一下又一下，指哪打哪。先躲开，先躲开！ 有人不等会长的指示，已经开始主动提出建议了。 有不少人立刻从善如流地如此的开始回避。真的不能说这些人没有努力过，他们努力过了，但这水上真的和地上不一样。在地上，走位也就是四面八方，顶多朝空中再跳上一跳。但这在水里，走位的选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 包围一个角色也需要更多的人手和布置。他们本就不擅长，真的是拿君莫笑毫无办法。人家一路游来一路打，水底下这些个玩家就没个是没受到损伤的。哎呀！ 突的，有人惊讶了一声，而后众人就见此人头顶着哎呀的文字炮。 不顾一切的就要朝着水面上冲，但很快，一记炮弹在他的头顶上炸开，水浪那么一掀，非但没能上前，反而朝下又是沉了几分。这家伙却是全然不顾这一击，稳了稳身后就继续朝水面猛钻，而这一次却没有任何人再去理会他，但是眼瞅就要冲到水面了。 这角色的身子却突然一顿，而后在水中一阵机械般的抽搐。众玩家一怔，忽地明白，这是怎么回事。 溺水。这家伙氧气用尽，生命走到了头，出现这样的抽搐，那是已经没救，就好像是角色死前最后来点动画，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样。果不其然，抽搐两下就停了，这角色开始一动不动地悬浮在水中，不大一会儿闪了一道白光，却是主人选择了回城复活，团队又是少下了一人。这溺死一人可算是提醒了众人，而后就是一半人脸色惨白，他们这担心这担心那，竟然大多都忘了注意自己的氧气条，有注意到的却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基本的，大家都不会忘，所以也没想着去提醒旁人。这氧气条长短根据角色的耐力而来，所以每个角色都不一样，也不好用自己的去衡量别人。直至此刻溺死了一个，一半人才惊觉他们发生了一个超级低级的失误。顿时这些人竞赛般地朝着水面冲去，而这一刻他们方知他们自己忘了这一点，他们的对手却是一直在如此算计着他们。君莫笑的身影很快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附近，又是爆破，又是拍掌，又是擒拿，总之就是尽可能多地把这些人拖在水中。如果真是能挺着伤害，这些人此时肯定不会去顾忌了，但此时叶修所用的全是会制造位移类的技能，此时是在水里击退类的，那换个方向可就是把人往水底里推。一堆子人张牙舞爪的，一边自己挣扎，一边连忙在频道里大呼小叫，可其他人何尝不想救他们，实在是束手无策。这追杀一个人，走位和预判都是很重要的，此时水底他们根本就捕捉不到君莫笑那刁钻的游走。团队频道里的叫声越来越急，几位会长大人也是超级焦虑，亲自冲上来想要救援的不是没有，结果却也没有帮到什么忙。几人的指挥往这水里一放，立刻显得漏洞百出，到最后弄得几个人都不好意思发言了。不到一会儿，又有角色开始抽搐，自然是氧气用尽，生命耗尽，溺死水中。跟着接二连三的角色开始有了反应，倒是君莫笑此时开始猛然朝着水面上冲去，众人一瞅立刻明白，这是君莫笑也要支持不住了，连忙就去追，想把他再拖回水，结果一到这关键时刻，风叔烟幕那边的炮弹就又轰了过来。这枪炮师在水底攻击未必就准，但是他那些炮弹类的技能只要稍稍一炸，在水底里的效果就比地面上要惊人。此时一炮打到君莫笑身后，炸得浪花滚滚，君莫笑和他同队全然不受影响，这是游戏的死规则。而其他人就不一样了，受到浪花的冲击怎么也无法抵抗这强行的位移效果。因为君莫笑自己也要出去透气，这边工会精英终于还是走脱了几个，但是此时水底下悬浮的尸体少说也有十人，这一低级失误已让工会团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 撤！ 很少消息的春一老此时赫然在频道中发了条消息，众人盼这一声不知道有多久了，此时也不去理会这命令其实不是自家会长，立刻转身就朝湖岸冲去。撤离的过程中，众人回头却发现君莫笑居然还追在他们身后，众人心下都是一阵冰凉。果然呢，刚开始还觉得主动权在自己手中，在那考虑什么战不战的，现在看来这叫战吗？这叫反击呀。众人心下郁闷， 不过因为人多，所以撤离起来，君莫笑他们人少，却是束手无策。几人这眼瞅着就要到了岸边，忽然先前他们埋伏过的树林里跳出了几个人。头前一个流氓职业，看一身三十级职业套就知道等级低得要死，本是不该出现在这练级区的。但是一看这人头顶 ID， 众人心中死灰一片。包子入侵，这是人星星工会的核心级高手啊。 啊，在这里了，快来快来，好多呢。 众人听到这包子入侵，正在大喊着。好多？这好多是在说他们吗？一看包子入侵露面，那群正在岸上扑腾的玩家顿时心凉了半截。倒不是说包子入侵有多可怕，关键是现在的情况看来，对方明显还是早有准备的，先引了他们下水，然后利用网游玩家们大多不谙水战的缺点，让两个职业级的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。现在他们总算回过劲儿来，准备挣扎上岸，人又在岸边布下了埋伏。人虽然不多，目前看到的只有三个，但问题是一边在路上，一边在水里，所有人不由自主就想到一个词，叫棒打落水狗。 冲！ 前路毕竟还是未卜，再留在水里却只能任由君莫笑宰割。这一时间不知有多少个人同时喊出了这一声，一到岸边的几个玩家都是猛然一跳，就想直接跃出水面。人在半空，突然就听三声炮响，声音却是从岸边小树林方向传来。模糊不清的树影当中，爆炸的火光一现，三发炮弹已经接连而至，几人跳在半空躲没出躲，就只能挥舞着武器，看能不能把攻来的炮弹给劈掉。这种操作理论上是可能的，而且在职业圈中经常会出现，但在网游圈里能做到的人可就不多了，而且大多都局限于平地站稳的情况下。此时凌空一动，还想攻击恰好打到高速移动中的炮弹，这些人真的没这能耐。三发炮弹迎上从水中窜出的几个，瞬间炸开，爆炸的气浪掀飞了几人，跟着就听扑通连声响，跳出的五人四人被炸到，重新摔回到了水中。第五人逃过一劫，心下正喜，结果也是还没落地，照面就挨了一板砖。跟着包子入侵身侧韩银柔冲上，战矛一抖，用了个连突。这哥们儿这会儿还半空呢，中了连突后被崩出挺远，空中飘出一串血花后也是扑通一声。不同的是他跌入水后，水面还泛起了一阵红，却是出血不断。显然是唐柔这一记连突操作精准，两下突在同一位置，打出了出血状态。包子入侵、韩嫣柔这两人都是君莫笑副本队中的悍将，没有人敢轻视。树林里放黑炮的人是谁？刚才谁都没有看清。不过烟雨楼的玩家此时比任何一家工会的都要安静，因为这种习惯已经让他们想到了刚刚从他们工会离开的马后炮。而站在岸边的还有一人，却是谁都不认识，但是在众人眼中，这人的威胁却比其他三人还要大，因为这人赫然是一个召唤师，此时已经搞出了一堆召唤兽，一字排开堆在岸边，阻了他们上岸的去路。打不过召唤兽，那这些高手还不至于，但关键这耽误时间啊。被召唤兽缠上，那边什么包子入侵，或是韩烟柔，或是放黑炮的家伙再来帮上一把手，这不又要被丢到水里去了？ 再丢到水里的话。团队中又一个名字一按后便消失了，竟然又是挂在了水里。留心过的人立刻发现，这正是刚才被轰回到水中的死人之一，自然是被水里的君莫笑和冯叔淹木给抓住了，死的那叫一个快。后有追兵，前有堵截，这各大工会会长那可也是身经百战的主，不是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瞬时间就已经判断清楚此时可以助他们脱困的优势。 散！ 春一老喊道，其他人立刻心领神会。再怎么说，人数是他们的优势，星星的人以少为多，虽然成功，却是封不死整个场面。分头来跑，可能会有人再挂，但是绝对可以让大多数人去脱身。于是尚在水中的众玩家不加思索的或左或右的游了去，后面水里有人，前面岸上有人，他们可不就只能左右绕路了吗？这左右一分，叶修他们也确实无奈，于是也只好分了两路，水里的追一边，岸上的堵一边。但对方分开两路后进一步化整为零，谁也不拉同伴，各有各的主意，一下子顿时又是散得更开。唐如他们这边并不下水，只是沿岸追人，连各大工会的这种老玩家在水里都像菜鸟一样。唐如和包子入侵这样的，纵然是技术再好，水里却也非得有过适应练习不可，不然下去只会更菜。至于媚光就更不用说了，岸上排一堆召唤兽，那都是虚张声势呢，紧张的手心里都是汗。各大工会那是太过谨慎了，真要壮着胆子朝这些召唤兽冲一冲，立刻就会知道这些召唤兽和纸糊的也差不多，实在是主人操作太过于差劲儿。结果他们这边岸上堵却是什么也没堵着，人在水里沿岸游了会儿就各奔东西，有的又回头游，有的接着绕岸游，还有的干脆往水深里游。唐如几人也是不知该追哪边好，结果却是收到叶修发来的消息， 追回头的。 哦， 唐如收到消息招呼了一声，立刻反身去追那些掉头跑的。于是很多没朝这边来的玩家立刻都是等到了机会，纷纷开始找地方登陆。唐柔一看又想回头去杀，结果叶修好像猜出了他的心思一般，给他又来了消息， 别理那些，接着追。 为什么？ 唐柔此时只是指挥着韩烟柔沿岸跑步，很有空闲发发消息， 人多不好打。 叶修却好像挺忙碌似的，并没有来太多字。唐柔转回视角看看，身后各个地方爬上岸的人已近十人，都是很机警的把视角朝着他们这边。唐柔也清楚，这些人也都是高手级别了，一打一自己没问题，但真要多起来，再互相配合着来点战术，他们这边几人还真不敢去拼。